行是歌手邓丽君的一首粤语歌，由邓伟雄填词，顾嘉辉谱曲，发行于1980年，非常动听的一首歌。 被山高，放声。

是否终将为我等。缘分缘分，只怕有缘没有分，左等右等，只怕空等不怕门、哦、心疼心疼，只怕有心没人疼，谁知命运会将你我怎么分。不可不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这扇门是否终将为我等。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是我一直走错门，还是里面的人不开门？究竟要我等多久，多久你才愿意告诉我，这缘分是否终将为我等。只怕有缘没有分，左等右等，只怕空等不怕门、哦、心疼心疼，只怕有心没人疼，谁知命运会将你我怎么分。缘分缘分，只怕有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这扇门是否终将为我等？这缘分是否终将为我等？ 千千曲歌， 千千曲歌。 找寻你，找寻你的行踪，雨蒙蒙，灯也蒙蒙，行人也匆匆，在雨中，身旁的树荫动，今夜我要找到你来跟我诉说情衷。在雨中，树叶落，风雨里颤抖，大街上，小巷中，到处雨蒙蒙。在雨中，我的心事也重重，今夜我要找到你来听我诉说情衷。诉说情衷。 夜重重，今夜我要找到你来听我诉说情衷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费翔演唱的《雨中徘徊》，还记得费翔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样子特别帅，青春洋溢，边唱边舞，相信这画面定格在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吧。继续来听一首裘海正演唱的《为你唱的那首歌》。 第一次为你唱那首歌，你低头沉思，默默无语，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，是彷徨，是忧虑，是迟疑。问你可知道我为谁唱？你只是低头。我不必再提起那首歌，相信你还记得那旋律。我再次为你唱那首歌，含着微笑知我心意，直到你尝到爱情的甜蜜，是幸福，是满足，是回忆。问你可知道歌中的含义，你回答我在你的眼睛里。我不必再提起那首歌，相信你还记得那旋律。那首歌，你却已离我远去，直到他又回到你身边，只有说祝福你，祝福你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悲伤深埋在心里，我再也无法唱完那首歌，只有哼那熟悉的旋律。

你的眼神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，1981年推出，由苏来作词作曲，浪漫的曲调被蔡琴演绎得荡气回肠。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。 是想去未来的路，我又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大地一样宽容，在这艰辛发出的路上点亮生命的光芒。 是一首汪峰演唱的《像梦一样自由》，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丁薇演唱的《女孩与四重奏》，这是丁薇早期的作品，其中的提琴四重奏的编曲听上去非常精致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凌晨一点再会。 我不